第二十课，做客。情景一。 星期六大家有空吗？ 有什么事吗？我没事儿。 我早上有个家教，下午也没事儿。 本姑娘有的就是时间，有什么节目吗？ 我搬家了，我想请你们到我家吃顿饭。 是应该庆祝一下乔迁之喜。 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周六下午2点我到二村站接你们，4号出口。 好。 好， 不见 不 散。 不见不散。 咱们不能空手去吧，是不是应该买点礼物？ 那还用说，说什么也不能空手去啊。反正现在有时间，现在就去。 好， 说 干 就 干。 生词，做客，家教，庆祝，乔迁，不见不散，空手，反正，说干就干。 情景二。 妈，明秀他们来了。 欢迎欢迎，快进来。 伯母，打扰您了。 你们来家里玩，我们求之不得，快进屋里聊。你们喝点什么？咖啡还是饮料？ 伯母，我们还不习惯喝咖啡，给我们饮料吧。 浩杰，你家又大又暖和。 买大房子是因为人多，我家可是四世同堂。 四世同堂？都有什么人？现在都在哪儿？ 上有爷爷、奶奶、爸爸妈妈，下有小侄子，这不就是四世同堂？不过爷爷奶奶去旅游了，哥哥一家三口呢，昨天回嫂子的娘家了。 墙上的照片就是你们的全家福吧？ 对，侄子过周岁时照的。 来，吃水果，喝饮料，饿的话先吃点糕点，一会儿我给你们做好吃的，咱们5点准时开饭。 谢谢伯母。 生词，打扰，求之不得，四世同堂，侄子，嫂子，娘家，全家福，周岁，糕点，准时，开饭，伯母。